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看池小池津津有味地咬着蛋卷，眼神专注，林六要失笑的。 有那么好吃吗？ 没啊，就突然想吃。我从小最喜欢吃甜筒的蛋卷。 就像池小池说的那样，人活着总会有喜欢和在意的东西。虽然周开活得不怎么像个人，但是他也有一些爱好，有不正常的，比如变态，也有正常的，比如集邮。在周开回来的两天前，池小池一直监视着周开，周开的小情 Sam 的一举一动。在闲暇时，就让061把周开珍藏在保险柜里的集邮册拿过来鉴赏。 这些都是真的吗？ 真品。 贵吗？ 绝版。 池小池指着其中一张。 这个看上去有点年头了，估计值多少钱？ 061说了个数字。 什么？多少？ 061重复了一遍。池小池又指着他下面的那张。061报价后，池小池颇为怀疑。 六老师，你别唬我。 我说的是他们拍卖成交时的价格，升值的部分我没考虑在内。 难怪周开这么宝贝这本邮票集。 从头翻到尾，池小池唯一的感觉是自己正捧着20来本别墅房产证啊。不过相对于邮票的价值而言，对周开来说，这本破旧的集邮册本身的情感价值或许更大些。在心情好时，周开也曾把这本集邮册拿出来给沈长青看过，说这本集邮册是父亲留给他的。前几页的邮票是父亲的收藏，并不值钱，周开却把他们和其他那些价值连城的邮票一起保留了下来。 人真是复杂的生物啊。 这家伙还知道自己有爸爸呢，他爸爸要是看到他把沈长青当沙包揍，得是什么感想？ 池小池躺在床上，足不出户却广知天下事，勤勤恳恳地关注着每一个当事人的动态。直到周开推开沈长青的房门，他才关掉061给他的监视器，放下手里用来当摆设的书，抬头看向周开。周开在床边坐下。 好点没有？ 在揍完沈长青的几天，周开总是格外温柔，好像那个发狂的人不是他似的。而且因为他对沈长青享有绝对的控制权，他连一般家暴丈夫跪地祈求妻子原谅的桥段都能轻松省去。床上的沈长青手掌压在书上，表情平静，指尖却在微不可察地轻抖着。 好很多了。 周开注意到他细微的肢体动作，笑了。然后池小池就眼睁睁地看着面板上的40点好感度往上升了7点。061想， 这还真是个变态。 池小池反应过来后兴高采烈地说， 我操，我们可以从周开这里对卡了。 061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出于一个系统的社会责任感纠正池小池。 不要说脏话。 我操，我们有卡可以对了。 这一届的学生是我带过最皮的一届。 周开拿手去撩池小池的头发，池小池乖乖瘦了，但嘴唇咬得直发白。 你怕我？ 池小池摇头，把头埋得很低。他环过一圈， 发现床头柜上少了钟表，随口问道： 表呢？ 我半夜翻身的时候摔到地上了，摔坏了。 池小池知道一松不敢把挨揍的事情说出去，而周开以为眼前的沈长青还是那个从不敢欺骗自己的沈长青，他随口嗯了一声，并不很在意这点微不足道的损失。他抬手摸摸池小池被固定带绑的厚厚的前胸： 别怕，我现在也不会打你。 谢谢，我谢谢你八辈祖宗。 一个人待在家里养伤挺无聊的吧？ 池小池微微皱眉，好半天才回答： 还好。 眼前人努力斟酌言辞，生怕惹怒自己的小模样极大取悦了周开，相应的他对沈长青的好感值蹭蹭上涨。 好好养伤，20天后公司有年终聚会，我希望你能出席。 这是展现董事长与伴侣伉俪情深的绝佳机会，周开自然不会放过。沈长青明显一怔，摸了摸胸口的伤，似是想争辩些什么，但终究还是放弃了。 好。 以前的沈长青也经历过这样的选择，最终他妥协了。20天后，他忍着仍在隐隐作痛的伤口痛处，去扮演周开的好伴侣。而池小池也妥协了，目的是在20天后去搞点事情。周开刚一离开房间，上升到可怕的80的好感度就开始回落。池小池一点也不犹豫，迅速报出了自己要兑换的卡片名称。061也不敢怠慢，立即将卡片兑换生效。最终池小池兑换到了5张卡牌。2张失忆卡，功能是消除特定记忆，但只能消除10分钟以内的记忆片段。1张物品位移卡，功能是将物品移动到特定地点，条件是移动的物品不能超于10公斤，移动范围不能超过500米。1张催眠卡，这是仓库商城里刚上不久的新货，超短效，持续时间为30分钟。还有1张力量加强卡，持续时间为1分钟。在使用卡片的1分钟内，人体力量会迅速飙升，但伴随有严重的副作用。1分钟后，使用者就会精疲力竭，四肢无力。简单解释啊，即雄起1分钟，瘫痪2小时。经过一番兑换，最后还剩下39点好感值。池小池清点了一遍仓库，表示满意。 很好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 有了 SIM， 周开不算很忙，将零碎的小事情全数丢给 SIM， 自己只负责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。而为了那场晚会，再加上沈长青有伤在身，他也不能在这20天内对沈长青做些什么。百无聊赖之下，他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安乐窝。不得不说，周开对女人还是有感觉的，尽管不能产生生理反应，但在心里至少比面对男人要愉悦得多呀。他从不对自己年轻漂亮的小二奶施暴，一是怕在他身上留下伤痕，二是还真有那么点喜欢他。只是喜欢归喜欢，他永远不能把女人娶回家，而那个小情人也颇为配合和知足，拿着他的钱做着慈善，住着别墅，除了在交公粮时要靠道具解决，其他万事都好，小情人自然知足了。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在床地和交谈中都颇为投契。听着061从那里实时收录的语音： 哇，老而弥坚啊， 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变态啊？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是相当变态。 那你还听？ 我在收集信息啊。 如果是其他人一边偷听别人的私房一边说这话，061肯定认为这人是个道貌岸然之极的伪君子，而池小池说这话就有一种莫名的可信感，因为池小池从一开始就跟君子什么的不沾边。偷听了2个晚上，录了好多 AVI。 林柳腰觉得自己的耳朵和心灵都遭到了严重的玷污。 我要长针眼了。 池小池很见过世面的表示。 年轻人啊，承受能力就是不强。 年轻教师林柳腰没再说什么，连网下了一个心经，循环播放，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。